住软肋，新的你结尾，这轮回历尽西北，演一段凄美，清明细雨断桥三下再会，一生相许配，淡然烟可畏，在阶梯发挥，与价值顶嘴，西湖的水我的泪，雷峰塔下怕轮回，今生情尽缘灭灰，转上的牌位，不及你浅笑一枚，来世续写情诗章回，与君再联袂。端午雄黄酒熄了几声白驹前。